都做了同一个梦，你转身轮廓，云暗时过，你的爱永远像那个遥远星球，你是诚实的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受伤了，人才会成熟，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，帮我发现不敢再爱了。那一刻才懂，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。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，我爱你那么多，爱的那么痛。都做了同一个梦，

是也。 只留给微笑的潘多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

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 日落时，成千日出。